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再一次我们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那我们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候，我们求主你再一次，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今天能够以上帝的儿女的身份的地位来到我们的天父面前。也求主你这时候你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有一些肢体弟兄姐妹，他们啊身体上有疾病的，有感冒的，有伤风的，愿你自己亲自来托住他们。也求主你保守我们在外地远处的这个弟兄姐妹，也求主你看顾我们有很多的福音的朋友，有很多学生，他们在面临考试的压力，他们很多是在第一次在出国在外地这样子要学习，愿你自己保守他们，也给他们有这个力量，也让我们也在一起在主你面前，我们庆祝感恩节的时候，也愿你来祝福我们的聚会，让我们感恩节那天晚上的聚餐，我们的聚会都看到主你自己的恩典。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教导我们。我们这样子的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很多年以前，我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到这个美国有一个电视叫 60 Minutes， 是 CBS 这个一个特别的 program。 那我记得很多年前有机会在 60 Minutes 上面看到他们这个在 interview Billy Graham， 中文把它翻成格培里牧师。那个格培里牧师 Billy Graham 是全世界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他从其实1948年开始就在开始做布道的工作。我看到一个报道，据说他刚刚开始出来布道的时候，有一次一个教会安排了三个礼拜的布道会，他最后讲成八个礼拜，因为来参加的人太多，所以这个是 totally unscheduled。 那这个 interview 他的那个人就问他，他说你到了天上，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传了这么多年的耶稣，你看到耶稣的时候你要跟他讲什么？那个 Billy Graham 他说我第一个见到耶稣的时候要讲的事情就是我要问他一个问题， Why me？ 为什么你拣选我？他说他有两个问题要问耶稣，第一个是为什么耶稣会拣选他这个罪人进到神的国度里面。那第二个问题他要问的也是同一个问题， Why me？ 为什么上帝要拣选他这个人出来做布道的工作？其实他是可能是全世界现在是最有名的这个布道家，今年93岁了还活着，住在北卡这个 North Carolina 那个地方。其实这个他除了布道以外，他也是这么很多年来一直是很多美国总统咨询的对象，所以他另外一个除了这个外号，这个有一点回音可能要关小声一点，他另外一个外号是这个人家叫他 The President's Pastor， 总统的牧师。为什么呢？就是历代的总统很多时候都会去找他来为他们祷告，或者是他们遇见有危机的时候，他们会找他请他来为他们祷告。那他第一个辅导的牧师是谁呢？ Okay，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的总统杜鲁门，就是丢原子弹的那个，决定要丢原子弹的那个总统。70年代尼克森总统水门事件搞得辞职的时候，他也在里面辅导尼克森总统。那最后一个辅导的对象呢是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自己跑去北卡去跟他见面，请他为他来祷告。这个是最近这几年的事情。好，所以这个 Billy Graham 他想知道的事情是为什么耶稣会拣选他得救，拣选他呼召他出来当牧师。那后来这个 interview 又问他第二个问题，他说你到了天上见到耶稣的时候你想听见什么？那 Billy Graham 的回答就是你做得好，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在讲马太福音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比喻。这个 这个比喻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比喻，英文里面这个比喻叫做 Parable of the Talents。Okay, talent. 那我们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这个人很有才干啊，我们听见的话是这个 this guy is very talented. Okay, 那这个talent 才干这个字其实就从这里面出来的。那这个英文里面原来这个 talent 是指什么呢？ Talent 是当时的这个罗马帝国他们一个重量的一个单位。OK, 所以刚才喜平读的是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我讲的让我们打头上来是新译本的。可是最基本的一个这个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主人委托给仆人的是一个啊某种重量的这种金子银子这样的。所以这个比喻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呢？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主人啊，这个主人要出外远行，那他离开家的这段时间呢，他就把他的这个三个仆人叫来了，然后他把他的这个财产托付给他们。那第一个仆人，那我这个新译本里面说托付的是30,000银币，那第二个仆人托付给他12,000银币，那第三个仆人给他6,000银币。这个仆人主人把这个事情交代好了以后他就走了。那过了很久他又回来了，也许过的时间相当久，因为好像最后一个仆人没有盼望期望他还会回来的那一天。那回来了以后，这个仆人这个主人就把这个仆人叫来了，然后要把他们所托付给他们的东西来跟他们交账，然后这个主人就按照仆人所行的来给他们不同的这个奖赏。所以基本上这个比喻在讲这个。那到底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要表达什么？那耶稣要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学到什么样的功课？那首先我们要明白这个比喻的话，我们要看什么啊？解释，最重要解释圣经是什么？上下文。 OK, 哥俩还记得，我们要看上下文。上下文告诉我们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好，那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比喻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比喻是在这个耶稣的很长的一篇讲道里面，一个讲话里面出现的。这个比喻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一共2章圣经里面回答了门徒问耶稣的这个问题。门徒问耶稣什么问题呢？在24章的第3节，门徒问耶稣马太福音24章第3节，耶稣坐在橄榄山上，门徒暗中的来问他，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这些事呢？你的降临和这个世代的终结有什么预兆呢？所以门徒问耶稣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一个是他降临的时候会有什么 sign, 没有什么预兆。那另外一个是什么？这个时代的终结，就是圣经里面讲的 this age, 今世的结尾的时候有什么 sign。 那耶稣剩下的这个24章25章就是耶稣回答他们这个问题。那一开始耶稣回答的是这个他再来的时候，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这个 sign, 有什么样的征兆。那然后根据这个耶稣就告诉他们你怎么去预备。我记得这个我们这个礼拜上的福音聚会，前一阵子有一个人问我，你是不是这个按照圣经来看的话，这个世界末日是不是快要到了？其实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是 always moving, 我们一直在往前走，直到耶稣在基督再来的那一天 ，was always moving toward 这个世界的末日。所以耶稣跟他们讲了，到底耶稣回来以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有什么样的 sign。by the way, 其中一个是地震很多，如果你们读圣经的话，这个耶稣就讲24章的42节，就是说因此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好，那如果耶稣回来以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话，那你看到这个 sign, 你们应当的回应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什么时候会回来。那再下去，那如何警醒呢？这个再下去，耶稣一连讲了4个比喻。这个4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24章的45节开始的。 是善谱与恶谱的这个比喻。那再下去耶稣又讲了十个童女的比喻啊，在第三个比喻耶稣讲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不同才干的比喻，第四个比喻耶稣讲的是山羊跟绵羊的这个比喻。所以一连四个比喻，耶稣透过这四个比喻来告诉门徒说，你们应当去警醒，让你们如何去警醒。那我们今天看的这四，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比喻，这四个比喻里面的第三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到底在讲什么？耶稣讲的这个故事，我其实耶稣编了这个故事出来，然后教导我们。这个比喻里面的这个主人是指谁呢？这个是很容易猜的，这个主人就是指耶稣基督自己。在圣经里面的话，尤其是福音书里面这个比喻里面，很多时候这个主人就是指上帝自己或者指耶稣基督自己。那这个主人他出外远行，这个是指什么？这个是指耶稣基督升天到第二次他来这段时间，就是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教会的这个时代啊。耶稣去出外旅行，就是这个主人耶稣现在升天了以后，那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还要再来。那这个仆人呢，这三个仆人代表什么？这个三个仆人就代表基督徒。所以这个比喻本身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比喻在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升天了以后耶稣基督离开这个世界，把东西托付给基督徒，在不同的时代上帝在托付给我们不同的东西。所以这个银币到底是什么呢？到底这个主人托付给这个银币，这个就包括上帝托付给我们所有的这一切这里面包括我们属灵的恩赐，包括我们的才干，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的房子车子，包括上帝给我们有学习的机会包括这个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建筑物包括这一切。所以在这个里面包括一切所有的上帝来托付给我们的。那这个比喻里面讲了主人后来回来跟这个仆人们算账，这个是什么？就是说今天有一天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那我们要把耶稣托付给我们的这一切，包括我们这个机会侍奉他的机会等等传福音的机会，来跟他有一个 accounting 交账。那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看到些什么？我首先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仆人分两类，第一类的话是头两个仆人，第二类的话是最后第三个这个仆人。那头两个仆人身上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具体的表现是什么？那我们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功课这个是头两个是正面的例子，所以是我们需要很 pay attention 的。那第一件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主人托付给他们的是按照个人的才干。所以14节到15节说，天国又好像一个人出外远行，就叫自己的仆人来把产业交给他们。他按照个人的才干，一个给了3万个银币，一个给了10000个银币，一个给了6000个银币，然后就远行去了。所以咱们看到这个主人临走的时候托付给他的不同的仆人，这里当然提到三个了，其实这个三个是代表很多个所以按照他们的才干来托付给他们，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仆人这个字呢，其实在圣经原来文字里面，这个仆人这个字是什么？这个仆人的字原来不是 servant， 是什么？是 slave， 是奴隶，是这个奴隶。那为什么用奴隶这个字呢？因为当时这个当时罗马帝国的奴隶跟美国南北战争以前这个黑奴不一样。罗马帝国你怎么会有奴隶呢？其实很简单，罗马帝国跟你国家打仗，他要征服你，那你抵抗他，结果他就派更多的兵来打你，打到最后你国家失败的时候，你所有的这些被俘虏的这些百姓全部就成为他的奴隶，然后罗马政府就可以贩卖这个奴隶。当然那个打赢的这个将军呢，家里面就多了很多仆人，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那些人所以会成为奴隶，就是因为不是因为皮肤的颜色的缘故，而是因为他们国家打败了，被罗马帝国征服的时候被国家打败了。那这些所以这些奴隶呢，他们有些人是很会做生意的 有不同的有的人是很有这个学问的，很有学问的人最后很多时候这个奴隶就成为家里面这个小孩子的这个私塾的老师 tutor。OK， 所以做生意的有些人的话就成为家里面这个管家。所以这些仆人呢，这些奴隶呢，他们是没有这个自己的自由的。那可是这个主人可以委派他们 ，delegate 他们有很大的权柄，包括什么？包括是帮助主人签合同。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谁看过一个很老的电影叫《宾汉》的 Ben Hur， 有没有？Ben Hur 这是很老的这个电影哈 ，Charlton Heston 演的，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许可以来看一下。这个那个故事里面就有一个仆人，他出去帮他主人出去做生意，跑远的地方做生意。那个仆人就是一个奴隶，就是他自己没有自由的，他赚的钱全部都是主人的，每次出外跑了一圈回来就跟主人交账，哎，我这一次跑了一共赚了多少钱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仆人的话，这个主人知道每一个人仆人的这个能量这个能力是什么。我想他这个主人呢，这几个仆人起码头两个大概是读个 MBA 啊，说不定在 Madison 读的哈，他们很有才干的，他们赚的这个钱是100%，这个return on investment ROI 是100%。那重点是我们看到这个主人，看到这些不同的仆人，按照他们的才干来委托给他们。那今天我们的天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委托我们呢，也是按照我们的才干来委托我们。那这个很重要，今天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很羡慕别人的不同的这个才干，这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每一次我听诗班献诗以后，我就很有自卑感，因为我看不懂五线谱，更不用说唱起来不会走调。所以这个以前我也参加过诗班这样的。哎，那我要站在这个另外一个这个弟兄旁边呢，会唱歌的，不是他如果不在的话，我就很危险，唱到最后的结果就会走音了，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看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才干，那我看着 Bill 的 PowerPoint， 我也很有自卑感，哇，他的 PowerPoint 做得这么漂亮，我都像一个 outline 一样，很 boring。他的还有动，还有会动的这个图面，还有这个他的这个图表啊等等的画的都很好。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人，我们有不同的才干。有的人听了我在讲台上翻译，他们就说，哎呀，我的英文程度要是有你的一半好，我就很高兴了。那我跟他呢讲说，我希望我的中文程度有你的一半好，我也很高兴了。因为我的中文程度是小学六年级、七年级，那个初中一年级的这样子的这个水平。那有的父母说，哎呀，我的孩子是跟你差不多，你这个年纪来到初中的时候来到美国的，我希望他们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读懂中文。我说，哇，这个是神的带领，这个是神的带领，这个我自己也没有特别的要去学的。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人，这个上帝带领我们人生的道路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是 unique， 很特殊的。我们每一个人走过的路，我们小时候经过的这个事情，我们所接受的装备，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机遇，上帝把我们摆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去学习，我们周围有不同的基督徒怎么样来装备我们，等等。这个每一个人走的路都不一样，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所以今天上帝给我们的托付也不一样。所以第一个，我们的重点不是去不要去羡慕别人有的你没有的。重点是耶稣要我们认识到，就是到底上帝托付给我们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恩赐是有限的，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的。如果我们去做恩赐调查的话，我们会发现大概是我们每一个人，如果你有三四件事情你是相当做得好的话，你已经很不错了。三四件事情你能够做得很好的话，你就很不错了。所以你看，哇， Bill 的 PowerPoint 做得很好。所以这个上个礼拜五晚上我们等着 Bill 这个上网来上课，他现在在香港。 结果我们发现什么，我提醒他把 laptop 带去，结果他带去了，他在他自己的 apartment 里面有他的 laptop， 他上不了他的 internet， 他不知道怎么去接这个 wireless， 这个接到这个他自己这个 apartment 里面的这个 modem。好，所以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的，我们的恩赐是很有限的。我们有三四件事情，我们能够做得很好，三四个area 做得很好的话，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学习的是怎么样来好好做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个恩赐的机会的好管家，而不是去羡慕我们所没有的，或者是跟别人去比较。如果你跟别人比较的话，你就发现很多人很多方面做的事情都比你好，是这样的，都比你好。而且我们在不同的 life stage， 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我们能够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有很多东西，我现在做的，我十年前你要我做，我做不来。做不来的原因就是我的侍奉等等，还有人生的经验，还有很多其他东西，那时候还没有学到，还没有到这个地步。那很多事情我现在做得来的，我可以保证你过了15年以后我就做不来了，我就做不来了。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个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只有今天，我们只有 today， 我们怎么样把上帝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事情好好的来做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认识到上帝托付给我们什么，然后把这个好好的来管理，来做上帝的工作。那第二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榜样是什么呢？就是这两个仆人啊，他们是立刻去做主人要他们做的事情。其实这两个仆人明白主人的心意，主人没有吩咐他们说你打的这个钱好好去做生意啊，我回来以后我要跟你们算账哈。这个仆人拿了这个钱以后，马上他就去做生意，马上就去做生意。你看16节说，那个领3万的马上去做生意，另外赚了3万，那个领的12000的也是这样子，另外赚了12000啊。所以这个拿了3万的人，圣经说他马上去做生意，那另12000的人，圣经说也是这样，也是这样。什么意思？就是跟第一个人一样，也是马上去做生意。所以这个两个人的态度是很认真的，都是很认真的。那今天我们也是要去同样的，我们对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做的事情，我们要去认真，我们每个认真的这个态度。这个中文圣经里面看呢，看不出来，好像是哇，他马上去做生意，一笔生意就赚了100%这样子，哇。都拿去这个3万块钱的，马上去赚了这个3万块钱。其实不是的，这个 NIV 里面这个翻译是 put his money to work， 意思就是说他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不是一次5分钟的热度做了，然后遇见挫折我就不做了，不是的，他们是 persistent， 不论我遇见了不同的困难，或者是批评，或者是考验，或者是神把我里面很多东西问题暴露出来，要我们学习的，要我们要悔改的等等。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心意，知道上帝委托了我们什么，托付给我们什么，然后去做。当我们认识到上帝托付给我们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态就不一样。这个跟凭着血气去做的差别就不一样。凭着血气去做是什么？5分钟的热度，一见困难，一见挫折，马上我就打退堂鼓，摔耙子不干了。可是当我们明白，哎，上帝托付这个给我，上帝托付给我这个给我，那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如果上帝给我这个恩赐，给我学习的这个机会，给我这样子的装备，那上帝把这个事情已经托付给我了。托付给我的事情的话，我就要学习怎么样去忠心，那我们这样去做。所以今天我们得救了以后，那我们认识到我今天是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儿女，那被上帝拣选，那上帝拣选我们， 是他的恩典，可是上帝拣选也是有他的目的。圣经里面看到神的这个救赎计划里面，上帝不只是拣选这个他自己的选民，而是上帝要他的救赎计划里面，在更新整个宇宙的过程里面，让他们扮演上帝在那个时代要他们扮演的角色，要他们去做上帝这一群人在那个时代要做他们这个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要在教会里面过教会的生活。那教会里面领袖的这个存在的这个功能是什么？就是来装备我们来做完成上帝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来装备我们去完成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讲到，保罗说他所赐的，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所赐的，有做使徒的，有做先知的，有做传福音的，也有做牧养和教导的，为了是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By the way, 这里讲说做传福音的就是 evangelist。Billy Graham 就是个做传福音的，他就是个 evangelist, 专门讲布道的。那上帝赐的这个十份，这些职份，使徒的、先知的、传福音的，有做牧养跟教导的。上帝设立这些人的目的是什么？上帝这些人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要装备圣徒去承担圣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要去承担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工作的话，我们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装备。那各种不同的这个圣经上的装备，那还有服事上的装备，很多时候再下去还有领袖方面的这个装备。所以这个很重要啊。所以今天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领袖的角色是什么？教会为什么要有牧师？那其中的工作就是牧师要做装备的这个工作。那没有装备的情况之下去侍奉呢，那搞到最后的话，可能越侍奉越出乱子，或者是越疲惫。所以这个很重要。哎，那个牧师的角色是什么？那牧师角色好像是个 coach, 好像是个教练。那弟兄姐妹的角色呢？在打球的这个球员，这个 coach 都干什么？来装备球员，然后来辅导他们、鼓励他们、勉励他们等等，然后给他们出策略，然后怎么样去打赢这个球赛。哎，这个是教会里面这个牧师的这个角色。那除了牧师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个领袖，目的是什么？我们要来装备弟兄姐妹来做上帝呼召他们的这个事情。那上帝呼召有些人出来当传道人，然后再去读神学，神学里面接受不同的这个装备。那在教会里面怎么样把这个读的神学来消化以后，来装备弟兄姐妹来承担，去承担圣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理念。那弟兄姐妹啊，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理解这个理念，不然的话会落入一个不健康的一个光景里面。哎，我在这个读这个教牧学博士的时候，这个有一个牧师的我的同学，他就讲，他说这个有一些教会里面，他观察到的是什么？他说 ，The pastor do all the good work, and the saints are good for nothing. The pastor do all the good work, and the saints are good for nothing. 他说，这个善工都要牧师一个人去做了，结果圣徒他们就萎缩了，他没有去做，上帝要呼召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那。有时候有些教会里面就发生这种现象，那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一个现象。我就认识到一个牧师，他传道的过程里面，他在教会里做的事情是半个执事会的事情，差不多是这样的。对，他除了这个教会里面这个 pest control, 这个 cockroach, 除蟑螂，所有的维修 ,OK, 这个跟 contractor 打交道，外面的这个 sign 油漆什么等等，割草，他一个人开个割草机割四个 acre 这个草地，割草机他自己去买的，半夜从 Home Depot 去关门的时候把那个割草机开到教会里面去，没有车子， 没有车子才能开过去，而且 trim 外面所有的 bush， 然后这四个 acre 的这个教会，所有的这个 bush trimming 什么东西都在里面做。那结果是什么？结果当他有一天他不做的时候，这个教会就瘫痪了，东西都找不到了。那执事会突然间要承担很多事情，他们这些都是牧师在做的，他们有名，可是他们没有继续在做，没有在做这个事情。那最后的这个牧师最后很忙到最后的结果呢，那讲台上供应就很弱，那领袖也没有装备好，那教导的话也很弱，弟兄姐妹灵里面就很枯干。那最后他离开以后，这个领袖们就很糟糕，因为他没有装备。那突然间牧师走了，他们要来 run 这个 church， 还是这个作为长老会来 run 这个 church， 出了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都是没有各尽其职的其中一个后果 ，OK， 一个后果。所以这个很重要。今天教会要兴旺起来，我们每一个上帝呼召不同的人，给他不同的恩赐，这个恩赐要发挥出来。那严格上来讲，上帝呼召一个人做来传道的话，他应该有教导的恩赐。教导的恩赐。那在除了教导的恩赐以外，上帝还呼召他出来做讲道的这个工作。那教会里面其实牧师跟长老是跟监督是同一个职分，同一个 office。OK， 这个那个上帝对这个 office 的要求是什么呢？一个是教导，一个是治理，这两个东西，教导跟治理。那个教导治理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上帝在这个职分里面呼召出来来做 preaching 的工作，特别在神的话语上面这个讲到的工作。所以这个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马上用来做上帝给我们的这个要给我们的工作。那第三个功课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赚得的是跟他们送上帝的托付给他们的成正比，他们所赚得的是上帝托付给他们成正比。这个16节17节说，那领的三万的马上去做生意，另外赚了三万，那领了一万二千的也是这样子，另外赚了一万两千。好，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做三万的他赚的是三万，一万两千赚的是两千呢？我想耶稣的这个选的这些数字是 intentional， 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他们所赚得的，他们所交账的是跟他们所托付给他们完全成正比。那今天我们需要了解到底上帝托付给我们的是什么其实上帝给我们教会托付的比较多。为什么呢？我别的不讲，我们算算看，我们教会里有百分之多少人是有硕士跟博士这个学位的。如果我们把我们教会跟楼下的现在的 PPC 的教会比的话，或者是一般美国的一般的这个教会的比的话，我们教会里面读研究院读过研究院的人学位的是多很多，这很多很多。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讲，上帝在某一方面托付给我们的是比其他的教会是多很多。所以这个所以我们也不能跟别人去比到底上帝为什么他做的比我少，因为上帝给他的机会可能比较少，也许他这个时间上来讲他刚刚开始出来侍奉。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跟别人去比，我们只能数算上帝托付给我们什么。所以我读到这里我就算了一下，我说哇糟糕，将来上帝跟我要的很多，三个硕士学位，一个半博士学位。我跟我太太前几天算了一下，我大部分的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是在 graduate school 研究院里面待的，待过跑过两个不同的这个神学院，读了两个半学位，两个硕士是在两个不同的神学院里面读的，那最后又跑去读教牧学博士的这个课都全部学完了。所以今天上帝给我们托付的很多东西，那我们需要去思考的是什么刚才回交回去的是不是跟我们托付的成正比？路加福音22章48节里面耶稣讲了一句话，耶稣说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付谁的就向谁多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所以上帝是很 fair， 很公平的。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去思考一下，到底上帝托付给我们什么，我们怎么样来回应上帝给我们这个托付。那希望我们跟 Billy Graham 一样，我们的心智是有一天我们见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这个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做得很好，你进来享受你主人的这个快乐。那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身份地位，我们有一个新的 identity。 那我们的 identity 是什么？我们的新的身份地位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用他的灵生了我们，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 future， 不一样的未来。我们本来的我们走的路是什么？我们走的路是走向灭亡的道路，走向灭亡的道路，那个路是宽的，门是宽的，走进去的人是很多的。那今天上帝把我们从这个路上呼召出来，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进入他的这个国度里面。所以我们有一个不同的未来，我们有不同的 destiny， 我们将来走的方向，我们要到新天新地里面去，我们要去承受这个产业，我们要看到一个不再受到这个罪的污染，这样子的一个整个天地，我们在里面有份。我们看到的是有一天公义会居住在其中的这样子一个天地里面，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疾病，不再有感冒，不再有考试的压力，不再有这一切。因为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身份地位，我们新的 destiny， 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使命。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使命，这个使命不是你跟我去发明的，这个使命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在每一个时代上帝的百姓，上帝都有他们在那个时代要扮演的角色，在他的整个救赎计划里面有份。所以今天这是上帝给我们一个这个使命。我们有一个新的历史，因为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是上帝的子民。那圣经是什么？圣经里面记载的上帝在他子民身上所做的工作，这个上帝的子民从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相信上帝的应许开始的。上帝应许他们有一天这个女人的后裔要来 take care of things， 要来挽回他们堕落所带来的这个后果。亚当夏娃就信了。那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旧约圣经里面一直看到这个世界上就有两种人，一个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一个是上帝自己的子民他能得救的，另外一种是与上帝为敌的人。那今天上帝拯救了我们，我们的天父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之下给拯救出来，带入他自己爱子的这个国度里面。所以我们看到旧约圣经里面的时候，这个历史不只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上帝子民的历史，也就是我们的历史。我们都来自于不同的家庭，我们来自于不同的文化，可是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却在同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在这里大部分是讲普通话的汉人，楼下的 PPC 教会他们是讲英文的这个美国人。可是我们今天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现在我们都有同一个新的身份地位，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整个历史里面，所有上帝的子民要一起在新天新地里面，在羔羊的婚宴上面一起来庆祝耶稣基督的救恩。对，我们有新的身份地位，我们有自己新的这个历史，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使命，我们有我们不同的这个未来。那今天上帝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新的 purpose， 我们活在世界上新的目的。这个目的不是在效法这个世界，这是我们以前的生活。那我们新的目的是什么？一方面我们去荣耀上帝，另外一个是在这个荣耀上帝的过程里面，上帝要我们在这个时代扮演神要扮演的角色。在教会里面我们得到装备，然后我们去来把上帝托付给我们的用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这个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心意，也是应该是我们人活在世上的这个目标。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来慢慢的来改变 我们，让我们整个生命来改变。那不只是心一更新而变化 ，starting from the mind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your mind， 而是这个心一更新而变化的结果带来我们新的人生的这个方向。这个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活在世上不再是没有指望的，没有盼望的，等候末日审判的。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是以上帝的儿女的身份地位，我们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君王，做我们的荣耀的得胜的君王，带领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打那美好的仗。我们看到我们是这样子不配，我们看到我们是这样子败坏，可是天父，你居然拣选我们，你居然愿意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成为你自己手中的救赎的器皿，让我们把你的恩典，把你的福气，把你的救恩，在这个时代里面给我们有机会来跟你一起同工。我们感谢你，也谢谢主，你把不同的人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把不同的福音朋友带到这个教会里面来，知道这是因为你自己在吸引他们，不然他们也不会来到这里。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里你所设立的这个城市里面，给我们有机会跟你一起同工，把这个福音带到我们同胞当中。这个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继续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让教会里面受到不同的装备，不论是在主日学里面，在团契里面，在崇拜当中，在其他的聚会里面，都求主你自己一一的自己来祝福，以至于我们能够完成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让我们能够得到你要从天上来呼召我们要给我们的这个奖赏。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好，下面我们来唱回应圣诗主是我万有，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 请坐。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